法国的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他出生于新奥尔良，和一名前联邦检察官有七名子女，其中两名是从海地收养。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受保守派人士喜爱。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富山道游泳池对开有意外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伊利沙伯大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富山道游泳池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大厦。咁另外咧，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虽然意外清理咗啦，咁不过现时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百香警署一段咧，仍然都系交通挤塞。龙尾咧分别排到过去东汇路回旋处同埋福昌竹业公司。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田湾嘅山道近石排湾道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田湾山道近石排湾道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啦，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啦，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安秀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井栏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中秋节最果制，除了一家人吃饭之外，梗是一起整啲嘢玩啦、啊。有冇试过用羊肚嚟做灯笼啊？有得食，有得玩，仲好好意头，寓意洋洋得意添。不如今年就试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市民不会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不过很多时候性别定型观念仍然可以在社会上面见到，例如女士想嫁得好就要懂得煮饭做家务，男士就要懂得整水喉换灯胆，其实仲以性别来决定一个人应该要做什么或者是不是做得好已经不合时宜的了，而且仲有可能会造成标签效应，形成偏见和歧视。不论男女都应该按能力和兴趣去选择自己的嗜好，建立自己的事业，决定自己的前途。性别定型观念不单止会阻碍社会发展，还会影响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所以我们要避免各种定型观念会无形中影响我们的行为，这才可以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钟丽琪。你想知道我怎样去保卫家庭呢？就要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 详情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 丰收快活人。 喂，师傅，唔好玩咁多电话啊！ 点解啊？ 你会越玩越深噶。 你哋两个算唔算有颈纹深啊？ 我好深噶， 年纪开始大咗咧，你开始留意细个唔使啦，冇问 题。我而家睇电话，我高个头睇噶，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因为我高睇完唔够两分钟，我瞓 低。你唔想咁深，咁你就要留心。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陈尚思认真做。 吓、啊，深啲唔系好啲咩？ 你太有机心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下昼呢度系寻常试认真做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有思培啦，仲有 Dixon 喺度。 Hello， 喂，我想话咧，原本咧今日都阳光普照嘅，但系头先咧，我特登出去出面望一望嘅时候咧，啱啱而家呢个时间嘅九龙塘区咧， 系 已经开始黑噶咯，个天。 我今朝已经系黑噶啦、 啊， 今朝我翻嚟，我葵涌区嘅时候已经系，哇，我以为要落雨咯。 嗯、 我讲紧系十二点几，我落街买嘢嘅时候，哇，好似想落大雨添啊！ 哎呀， 可能我新界嘅居民就唔係咯， 唔 係喎，天朗氣清喎、 哦。 我而家睇翻天氣報告嗰個公仔咧， 太陽之旅啊嘛。 嗯嘢，一出去就有太陽，江小姐。 咁你而家即刻出去啊？因為出面陰天。 又係時候啦，暴風女神都係咁用嘅啫嘛。 好，天氣點咧？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28度，相对湿度74%啦。咁佢就预测咧，今日下昼嘅时候咧都系天色明朗，大致多云啦。不过咧有机会有几阵骤雨，咁所以出街的时候咧大多把遮咯。 系啦，咁啊，星期六日嘅时候有咩好玩呢？ 哇，最近咧一路做咩啊？一秒转通啊，就话 喂，佢话咧，哇，佢话咧，佢可以好想。话俾大家听，佢好兴奋，好期待。 我真系好兴奋啊！ 咁佢呢个题目真心兴奋嘅。 唔系，但系佢今日话嗰下咧， 有气氛嘛？ 做咗， 即系我哋冇画面，但系靠声音啊。 系等于嗰啲，哇！今日咧天气非常之好，大家睇下个太阳，哇，好光猛、啊。 冇声妹啦，咁样。 系啊。哦 ，OK， 即系个话话唔到系个心底里边系嘛？嗱，其实我系想讲 staycation。 嗯。 staycation 咧，即系本身就系两个字啦，即系 stay at home 同埋 vacation 啦，即系喺屋企同埋。假期撈埋一齊就係在家度假咁樣啦。咁因為咧最近即係嚟緊幾日啦，都有連續嘅假期啦。咁、 嗯、 而且咧，我最近有朋友生日啦，跟住大家又唔知道去邊喎。咁通常咧就一係咧就係喺屋企，你佈置屋企喺屋企玩啦；一係就去酒店。 哦， 咁咧然後一路碌啦，就話哇好多酒店啦，都出好多嘅優惠。 三個月前開始咧，啲香港即係因為疫症啦，咁嗰啲酒店咧咪大冧價咁樣，然之後哇好平啊，好抵啊，冇諗過去住啲名咁貴名牌酒店咧，竟然係1000蚊內已經有交易噶嘛。 係啊，同埋咧而家係超多花神啦，因為其實本地競爭都大嘅，即係以前我哋就遊客多，咁啊唔使搞咁多花神，總之有一間靚靚酒店，有啲設施就 O K， 但系而家即系全部都系靠本地人去酒店度住啦。咁跟住佢哋搞咗好多一啲特别嘅 theme， 特别嘅主题，例如系有啲咩咧？你哋听下有冇啲觉得 啊，都幾吸引。有啲咩電影夢啊，你住一晚咧，佢就會送埋唔知戲院嘅一年會籍再加 一年， 係啊， 即係一晚喎、啊，我得到你一年、啊。 一年會籍幾廿蚊嘅咋？ 你到時個會籍都係要你俾錢嘅。 係啊係啊，即係會員優惠咁樣嘅。 你真係免費一年免費任睇戲咩？ 唔係，如果房間內送一套戲咧，我都覺得值嘅。 嚇、 啊，因為房間內咧啲電影 唔係戲飛俾你， 酒店啊，酒店房嘅電影啊， 酒 店房嘅電影咧， 免費戲你睇嘅啦，個電視 唔係㗎。 梗唔係啦， 而家有好多電視台嘅喎、 哦，電視台就免費，電影台都免費， 哦、 但係咧要自選嘅電影咧係收錢嘅，$98左右啦。因為即係我都試過喺香港住一啲酒店咧，入親去大約價錢都係90-100元，但如果佢送俾你咧就唔同啦。 邊啲電影啊？ 正常電影咯， $98， 因為我睇嗰啲咧，我睇嗰啲通常都係二 B 咁樣已經頂盡噶啦。 哦，係啊， 係因為再上三級我血腥，三級我血腥驚啦，血腥唔好嘛，嚇親瞓唔著，酒店又驚鬼喎。 嗱咁佢就係送一張嘅電影兩張嘅電影戲票同埋一個會員嘅會籍咁樣啦。跟住另外有一間咧就係有一個 Miss Japan 嘅主題啊，咁啊就準備埋啲浴衣俾你。 Miss Japan 係 掛住日本啊， 掛住日本主題， 佢係好多和式嘅嘢擺喺房入邊。 俾埋件日本嗰啲浴衣你擺喺房，咁你就可以著住佢，感受自己去到日本嘅時候嘅感覺。咁、 okay. 另外咧， 掉日本個 miss 係、哦、啦，錯過日本係咁樣，我以為係咁樣 miss 咗。 錯過日本需要點啊？間房冇主題。 白晒晒咁样，好似精神病院咁入到去， 都系一个特别嘅主题嚟嘅。咁啊，另外仲有啲闺蜜套餐啦，咩情侣套餐啦，有一个主题公园咧，就话可以入去做瑜伽，喺嗰个水族馆隔篱，跟住可以入去行山啦。咁另外咧，有啲酒店咧就将佢啲房改做密室逃脱嘅 theme，即系啲主题，系啊，即系有几间房咧系玩密室逃脱嘅。 但有啲惊喎，咩？因为密室逃脱有好多主题噶嘛，我玩过一个香港密室逃脱咧，嗰、那个咧系我咁耐以嚟咧玩过一次密室逃脱最惊嘅，就系、是、去玩香港嘅屋邨啊。 嗯， 然后入面是鬼故的 theme 咯，即是他是讲凶杀案，然之后呢就在间空屋的场地啦，然之后你就要入去找一个逃走的路线咯，但是入面是有点香啊，阴森恐怖啊，然后个路线呢就是要个走廊个柜桶捐入去咯。 哇、嗯、好惊。 即是这些是很恐怖的，所以我就说你间酒店房究竟又有什么玩呢，有密室逃脱。 可能是扮精子嗰啲啩， 攞咗你入去，唔俾你出去。 喺總統套房點樣可以出翻去地下嗰層咧？唔俾你搭 lift 咁啊！ 咁你密室逃脱玩成棟樓啊！ 勁喎，抵玩喎！咁啊，另外仲有啲主題房啦，即係本身一間冇乜特別嘅房咧，將佢改做宇宙主題啊、森林主題啊，即係啲家庭房，或者咧你直情可以有個廳，即係有個嗰啲帳幕開喺間酒店房裏邊，俾啲小朋友瞓咁樣。 我覺得乜嘢嘅主題都好啦，我都一定唔会玩个密室逃脱嗰、那个， 你真系惊会死喺入边， 你觉得逃脱唔到， 解唔到系嘛？ 唔系我嗰间房間，我谂住喺入面享受，摁摁脚喺度弹睇书、睇电视啊，坐沙发。你要我入到去都跑， 咁又系喎，应该休闲噶嘛。 系啊，呢、這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是、其实如果密室逃脱嘅话，即系最佢仲要喺酒店房入面，咁即系话应该恐怖，佢唔会系嗰啲哇仙乐飘飘处处闻嘅逃脱咁俾你玩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即系话我玩完之后我会惊啦。咁、我住喺间酒店房，我做咩要吓自己咧？ 因为酒店房本身都好惊。 我已经住翻同一个酒店，同一间酒店， 系 咁即系实会凝住，你明唔明啊？ 会噶， 我做咩要咁样压？我做咩咁样吓自己？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谂主题咧，嗱，反而澳门呢啲咧，嗱，香港人比较多去澳门酒店啊嘛，澳门好多主题酒店噶，即系你入到房嘅时候，可能话俾你听，今次玩电影咁嘅酒店，另一个就可能某间酒店玩公主式嘅，公主式就系即系之前成日都好出名啦，啲人过去一定要打卡嘅，入到去咧就好似去咗某某主题公园咁靓咁好。即我觉得呢啲系比较适合香港人，会舒服啲咯。 我之前有睇嗰个报道，都有提过噶。咁啊，你知日本咧有一啲嘅酒店房啦，佢好恐怖嘅。首先就话咩有剪影嘅，即系话你成间房入面有啲镭射剪影咁啊，春夏秋天啲剪影啊咁啦。咁有一间房咧，好多钟仔啊，成埲墙都钟仔啊。 要揿佢哋嘅。 你系啊，你会揿一个钟仔。 晚上喺房度揿啊。 系啦，你就要揿啲钟仔咧，有声噶。另外咧有一間房咧，又係唔知成間房又係好多唔同嘅又撳掣咁樣嘅。咁原來咧嗰間叫音樂之房， 你撳一個掣可能係 heavy metal 嘛咁啦，成間房。跟住你可能其中一個掣咧撳落去係 jazz 嚟嘅， 幾好玩喎咁樣。 但係你會覺得發炎。 但係 heavy metal 啲世界咯，我覺得幾有趣啊呢、這個。 但係如果你有密集恐懼嘅，你就唔好玩啦，成埲牆都係掣。 咁啊係。係 啊，有呢啲好特異嘅嘢。 係啦，但係即係你講緊話，即係可能喺香港住酒店咧，其實都係另一種近呢一年入邊啦，叫做啲平咗啦。香港人都會選擇喺香港自己住酒店嘅，因為冇得飛啊嘛。 係啊。 我覺得喺香港住酒店咧都幾有趣，因為呢個體驗咧唔係因為今年疫症而去發生嘅。我其實前幾年咧，我已經開始試下去玩啲香港本土嘢，例如去一啲我哋平時唔多會去嘅景點啊，然後又會去 book 一啲酒店房去試下 stay 一晚啊。因為香港咧，佢有一啲好好食嘅自助餐咧，係通常香港人都會假日去啦，食個自助餐啦。但係有啲係俾多幾百蚊咧，已經可以住埋房噶啦。係啊，咁我就會嘗試去嗰啲啦。我又覺得係另一番嘅體驗嚟嘅，因為咧。我喺香港咧試過住酒店之後咧，係用埋佢啲泳池咯。 我梗係要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好靚嘅泳池，有好多 infinity pool。 係啦， 有一啲我之前見到咧，係直情係佢係延伸出棟大廈，即係凌空嘅個泳池係，即係或者有啲你平時就喺維港度睇點樣睇維港，就係、是、可能中環尖沙咀嘅啫嘛。咁你但係你哇瞓喺間房度，你都見到幾少有。 但我試過感受過一次咧，就係、是、喺觀塘區啊，唔係觀塘區啊，新蒲崗區。 你都幾多感受、啊？ 去新蒲，去新蒲，因為我早兩年度啦，我開始真係想玩本地嘢，咁我出去拍片咧，都系拍一啲本地旅游，咁跟住自己去揾啲窿窿罅罅啦。咁但我试嗰间咧新蒲岗嘅某某酒店咧，好正，去游去泳池，我真系第一次体验入到去嘅时候咧，四边唔系海景啊，系工厂大厦咯。吓，系啊，即系工厂大厦围住啊， 咁样真 系 好特别。 然之后我就喺嗰度游水嘅时候，猛咁睇到啲人喺度工作紧 啊，我觉得好唔舒服、啊。 但系你去旅行就系唔会咁噶嘛，即系你去旅行系通常靓景，然之后好舒服，好豪华咁样噶嘛。但系你试下回翻就系你喺香港去享受呢啲咧，即系一嚟我觉得几有趣、几得意啦，因为你冇试过啦。第二就觉得真系好压迫咯，香港。 我真系唔觉得呢个系享受。如果我俾得钱嘅，我一定唔会去啲咁嘅地方。 唔系或者个心态上可以调转嘅，有啲反差就系、是、啊，人哋好努力。工作我好悠閒嘅游水咁樣， 係啊，唔 係 同我好衰格你呢個諗法， 真係咁樣。 真係你呢個真係一個其中嘅諗法。我反而唔係話我好享受你哋慘啦，你要翻工。我翻嚟諗咧，其實原來咧，如果我係嗰度打工嘅人啦，我見到啲客咧永遠成日喺度游水咧，真係好慘啊！ 但係你有冇 覺得好辛酸啊？ 係，但係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身材好嘅就話啫，你身材唔好，其實反而佢嘲笑翻你。哇！你睇呢個肥嘢，哇！你睇下佢，佢肥食得好 ，enjoy 好正喎、 啊。我肥食得好咩啊？我又真係嗰一次咧都坦胸露臂嘅，即係啲肥肉都冇所謂啦，是但啦，享受嘛，去旅行。咁但係係幾有趣嘅，香港自己做一個本地嘅旅遊。 係、嗯，咁不過如果你講到話，即係你都有試過本地旅遊啦、嗯，你自己咧有冇啲咩 tips 咧可以俾大家？就係、是、假設我要真係揀 station 啦，真係諗住啊去 book 間酒店去玩一下。其實有啲 tips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嘅，有咩？ 我自己咧最近因為要同另一半慶祝生日咁樣啦，咁我就即係去 book 就揾酒店玩咁樣啦，本地 係咪又好貴嗰啲啊？跟住搞亂曬人哋成間房嗰啲啊， 唔係 辛苦人哋清潔姐姐嗰啲啊， 唔好咁曳啊， 整到成地白鋪啊嗰啲啊， 我冇錢買咁大租咁大間房啊，即係我只能夠好平遊咁樣啦。咁但係咧嗰次咧都有少少分享嘅，就係若果係呢個疫症，尤其是疫症時間咧，大家真係要 check 清楚究竟有咩設施開俾你，因為咧我揾咗好多間酒店嘅最近，咁揾咗好多間酒店咧，其實有啲好靚好高貴嘅，但係佢又平價咁樣啦。咁我就再去問啦，再去問之後，我覺得咦都唔係好得，咁我就諗啦，不如。主題公園啦，嗱主題公園香港其實都有好幾個嘅，唔係淨得兩個嘅。咁跟住我就去揾其中一個主題公園啦。咁我就打電話去問啊，間酒店房好平喎，好靚，望海景喎，仲可以 upgrade 添啊！而家咁 upgrade 之後咧，我就再問佢，我話喂，有啲咩設施可以玩啊？因為我知道你主題公園好大啊，可以影相嘅。 我估到 咩咧？ 餐廳。但系我哋仲会早收嘅， 类似啦。 房你可以嗌外卖上房食， 类似啦。跟住佢就话：哦，先生啊，因为疫症嘅关系咧，主题公园暂停开放嘅。咁我知道咧，佢主题公园有机会暂停啦，唔紧要嘅。我知道你附近咧，其实五分钟路程咧有个靓沙滩嘅。咁沙滩O 唔 OK 啊？因為康文署咧自己封殺所有沙灘，咁所以咧所有沙灘咧都係禁止進入嘅啦。咁哦，咁唔緊要咯，算啦。咁你哋嘅餐廳咧，哦，因為疫症嘅關係咧，我哋餐廳只做外賣。 咁最後我可以去邊啊？哦，你只可以喺酒店房咯。 哇！ 嗱，咁我就即刻話，哇，唔係嘛，我俾咁貴嘅價，即如果咁樣去計翻，可能1000蚊內咁，其實都叫貴啊！你得間酒店房有咩玩？咁我就話唔緊要咯，我心諗不如我去其他地方玩啦，揸出去玩啦，出翻去咧都要半粒鐘咯。 吓，因为真系太远啦。 系啊，太远，因为佢喺个岛入边啊，咁所以变相咧，如果你真系决定要同屋企人啦、另一半啦或者闺蜜咧去旅行咧，你先要谂下嗰个地方有冇措有冇设施俾你玩先。 啱啊，因为尤其是而家呢啲情况真系好多，譬如泳池会突然间收咗啦。咁、有一啲我都有上网揾过嘅，譬如有啲泳池咧，其实系冬天唔开嘅、即系佢会做 maintenance， 即系清潔啊，或者維修咁樣啦、另外咧都要留意一下，其實有好多條款咧，譬如佢俾唔俾你可以七日之前取消啊，或者佢會唔會係免費取消啊？呢啲你都要留意啦。另外咧，我發現你可以睇下，其實就算係有啲酒店嘅官網啦，或者係旅遊嘅平台啦，其實有機會佢哋兩個價錢一樣，但係有一啲平台佢可能送杯嘢飲多，送多一杯嘢飲嘅。 哦，呢、個係呢、這個真 係啦。 有啲 upgrade 咧，網上嗰啲串流嗰啲咧，未必做到㗎，係官網先做到㗎。 係、啊。 同埋有啲而家咧，我見過好勁嘅。你譬如夜晚10点先係 check in 咧，通常你朝頭早12点啊1点就會叫你走㗎啦嘛。 係啊。 佢而家係有個係咩俾你任住咧？你夜晚10点 check in 嘅話，你真係可以第二日10点先 check out， 係、夜晚10点啊， 正㗎！ 同埋有啲係包曬你三餐添㗎，仲、要係升咗你做一個海景房，跟住就有嗰啲早餐啊、午餐啊、下午茶、宵夜，有啲都會俾埋你添。 係 啊， 啊，真係好誇張啊！另外啦，就係頭先講到啦，嘢食嘅話咧，你可以留意一下究竟佢包幾多餐啦、啊。同埋我發現咧，如果你要揾譬如餐嘅话咧，譬如自助餐同埋就咁一个 set 嘅早餐套餐都会唔同噶嘛。 系啊， 即系有啲佢就咁写早餐，其实佢唔系自助早餐嚟噶。系，即系你 expect 佢可能系哇好多嘢食任你嗌。 啲咩欧陆式早餐嗰啲咧，小心啲啊！因为有人同我讲过呢单嘢。 即係諗住自己可以食好多，點解去到啊只係得可能一个 omelette 啊 ，all day breakfast 啊，咁冇噶啦，完咗。系啦，咁另外咧。就你可以睇下佢有啲咩嘅 facility 啦，即係有啲咩嘅措施啦。因为咧譬如户外泳池，我觉得係需要嘅。咁但係一嚟唔知有冇开，第二就係咧，我觉得如果你唔想即係会周围，你唔想周围行啦，你真係諗住用多啲时间 stay 喺间房喺间酒店嘅话咧，有泳池係有 feel 啲嘅，即係我觉得度假嘅 feel 强烈啲，或者有啲有按摩池啦，有啲有得做 spa 啦，即係有得做按摩啦。咁呢啲我觉得你要仔细去睇一睇有冇囉。 又或者咧，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想轻轻松松咁样享受一个一日嘅假期咧，我建议大家可以揾一啲真的不是太市區的，因為大家可能都掛住去旅行，去旅行就是你會想有一個輕鬆的感覺嘛。我就是六月的時候，我不是說第三波爆發之前不是有段緩和期的、我就跟我媽慶祝生日的時候，就刻意去揀一些郊區少少的，跟住之後我問回我媽，我媽我最即係老懷安慰的樣嘢就是、我媽都有說，她說哇真的好像去了旅行一樣啊。 哇， 绝迹那多，评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途，抗拒宿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也举命告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莫问面前谁退车， 前往你有 Rubber Band 建议。转头翻嚟，继续有沉上司认真做，但人估啲咩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输入病例，系相隔十一日之后，本地个案再次零确诊。本港累积感染个案为5059宗。48岁确诊男子系货机机组人员，今个月21日发病，佢喺今个月24日由巴林抵港。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接受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同机有两名机组人员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台湾杀人案女死者潘晓颖的妈妈透过苹果日报促请涉案疑犯陈同佳在10月23日他出狱满一周年之前到台湾自首。一直跟进事件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下星期同陈同佳同埋佢嘅家人会面后再回复。潘晓颖嘅妈妈受访时表示，已经给予陈同佳一年时间反省，若果对方有勇气做负责任嘅人，自己可以考虑为佢求情，但永远唔会原谅佢。一名23岁理大学生涉嫌喺网上售卖胡椒球枪等战略武器，被控冒牌管有枪械及未经许可输入战略物品，藏有攻击武器共三项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20日再讯，被告不准保释。被告透过律师投诉，只曾经被自称国安部警队的警员恐吓，要求他坦白合作，否则会起诉他的妈妈和女友。控罪指被告涉嫌冒牌管有一支胡椒弹手枪、两个胡椒弹弹夹、冒牌进口14个防毒面具、3个面具滤芯同埋1件防弹背心，另外亦都涉嫌管有1把军刀同1把伸缩棍，意图作非法用途。警方早前根据线索搜查粉岭一个住宅单位，检获有关武器同埋装备。不属于欧盟成员国的瑞士星期日将举行公投，决定系咪废除同欧盟缔结嘅自由进出协议。民调显示超过60%人反对废除协议，支持者认为废除协议可以让瑞士更有效控制边界，并有权选择接收想要的移民。反对者担心这样会令瑞士本来健康的经济陷入衰退，剥夺很多瑞士公民前往欧洲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司法部长更加指出，废除协议可能引发比英国脱欧更差的情况。瑞士好耐之前已经决定不加入欧盟，但期望可以进入欧洲自贸区，并在其他领域同欧盟合作，因此同欧盟签署了自由进出协议，开放边界，让人民可以自由流动。欧盟一直告诫瑞士退出自由进出协议，意味同时亦要放弃有利可图的贸易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而家车龙排到过去观景台。咁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有意外未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观景台。 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立平石车龙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立平石近安秀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井栏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系一个编辑，想同香港嘅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哋继续加油，多谢你哋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Hey， 我是 Albert 啊！今个礼拜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又翻嚟现场同你唱歌，仲可以点下唱添啦。当然啦，你可以打电话嚟，大家倾下偈啊嘛。到时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Alber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在重聚， 喂，师傅唔好玩咁多电话啊！ 点解啊？ 你会越玩越深噶。 你呢两个算唔算颈纹深啊？ 我好深噶， 年纪开始大咗咧，我开始留意细个唔使啦，冇纹。 唔系，我而家睇电话，我高个头睇噶，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因为我高睇完唔够两分钟，我瞓低。 你唔想咁深，咁你就要留心。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陈尚思认真做。 吓，深啲唔系好啲咩？ 你太有机心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陈尚思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好，游戏时间，咁啊，今日开呢个题目咧系我开，咁、 哎、 啊，阿莫同阿思培就 pair up 啦，咁然后就睇下我哋嘅听众群啦，就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上面咧一齐就估下究竟今日我开呢个题系咩。嗱咁啊，上次俾你哋玩是非题，你哋就话啊，唉，冇晒方向咧，唔知点样估好咁、啊、样啦。今日我直情俾一个近少少嘅 hint 你哋啦， 系 同汽车有关系。 哎呀，你啲汽车嘢我唔会识㗎喎、哦。 哎呀，你啲汽车嘢啊，就算我识都好啦。我都唔知嗰啲系汽车嘢嚟㗎喎。 但上次我推介阿摩其实真系几好用喎、啊。 即係嗰個電話，我知啊，即係嗰個電話嗰個幾好用。 係，我而家喺節目度拗啊，你都冇俾我。 哦，我得轉頭，我轉頭俾你啦。 好嘢，真㗎，係嘛？紅色嗰個， 但係唔得，我老婆送啊。 走啊你！ 喂嗱，咁但係嗱，我哋今日講嘅咧都係汽車嘢，咁我諗啦，相對阿母應該係幫到手嘅。 啊。 因为即系驾驶嚟讲，佢都算即系学咗，即系一段时间啦嘛，揸咗一年啦嘛。 你知唔知我正式牌咧？原来啲计我攞咗三个月啫。 我即系过咗 P 牌之后， 系啊。 你而家仲系挂 P 噶嘛？ 唔系正式牌啦。 啊，正式牌啦。 系啊，三个月咯，啱啱。 唔系，咁你 P 牌都要一年啊嘛。咁所以其实 即系一年三个月啦。 如果唔系，如果计正式牌嘅话，就真系三个月咯。有好多听众好好笑、啊，仲日喺我度留言咧，即系喺我啲社交平台留言。吓、啊、乜你考到啦？终于都 唔系咁啊！我又为你平反。其实阿摩揸车真系唔差嘅， 哎呀， 真系唔差嘅。 咁样氹我啦， 即系我坐过，我觉得系 O K， 几舒服。 如果我阵估唔到好雨啊， 佢连入弯都几定咁、啊、样。咁但系究竟今日佢估唔估得到咧？咁啊，今日系汽车有关系，咁、大家可以先发一个嘅题，就系、是、问一下呢个是非题啊。每人一样有五题啊。 好估先啦，系车外用啊，即系玻璃入面啊，即系梳，即系点讲咧？门入面用嘅定门外面用嘅？挂喺出面定挂喺入面嘅？ 挂喺车内用嘅。 内 用嘅，系啦。 车内用， 车内用， 咁系美化环境啊，还是系有 实用？ 又实用系嘛？ 系啊，继续问啦。实用，我好惊佢阵间乱问咧，就话系美化环境定唔系美化环境？ 好切合佢个性格，系切合都实用嘅，真系实用嘅。 实用嘅，系咪必须要用嘅？ 系咪必须又唔一定？ 即系唔系驾驶者必须要用嘅？ 系啦，你可以唔用嘅，你中意咪冇用咯，冇乜所谓嘅。即系佢唔会影响到令到你架车有问题咯。 O、okay, K， 我用咗佢系咪真系好帮到自己首先？ 好帮， 好帮， 都好帮。即系你用咗佢，你会你系我是非题咗，系好帮。 唔系啊，好帮手咯，即系我之前讲嗰啲。 里面斗雷， 你话实唔实用？但系意思系帮，系咪真系好帮嘅意思？即系话我真系用嘅时候，系咪的而且确系劲帮到手？因为有啲实用嘅嘢就系头先你所讲，未必要咩噶嘛，未必要用到噶嘛。 姊妹相残， 我不嬲觉得 残酷游戏 之前带翻嚟嗰啲都系好帮手，不过你哋唔觉啫嘛。 唔系咁真系唔系太帮到 系 咩？ 唔系啊，你比的神更甚啊嘛， 即系唔太帮到。 好帮手，继续啦。 好 咁。呢一样嘢系几多钱？唔系你要是非题，$100以内嘅， 可以系 $100以内，可以系啊，即系要贵嘅话可以超过$100啦。 系真系可以超过$100。 嗰一样嘢系驾驶中用嘅，定系唔系驾驶中用嘅？ 驾驶中用， 例如即系啦，例如系咩咧？即系我开紧车，我踩紧油嘅时候，即系总之我系喺道路上面嘅时候先需要用啦。定系即系只不过系可能系勾住嗰啲 你喺汽车上面，你喺 你明我讲咩？即系唔使开车嘅时候都有用嘅。 哦，唔系、哦，开车先有用、哦。 开车先有用 嘅系啦，开车先有用。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譬如我勾住个嘢食。你明唔明我讲咩？咪而家有啲汽车勾嘅，咁呢啲就系我唔开车嘅时候，我都已经有用噶嘛。 系 啦，或者我个汽水阻 开车先，系啦，开车先发挥到作用。 开车先发挥到作用， 系另一个感觉。开车先发挥到作用。 嗱，你通常开车先发挥到作用嘅，咁开车通常系有冷气啦，咁啊有风吹出嚟先至有用，系咪咁嘅意思？ 你谂住问佢系咪外置风扇仔？ 唔系，我梗系啦。 喺架车已经有冷气啦，我咪外置冷气咧？你又咁样搏多个咁样？ 真系 你仲有一条问题？ 我仲有一条问题。 你两个都各有一条问题。 因为我唔系好识车嘅嘢，所以 咦系咩？我哋咁少咗咩？我写啲答案好似 你哋轮咯，系咁车轮转系咁问问题。 你冇计错错咧，因为我逐啲个答案写紧。 咁跟你啦，唔紧要，跟你你又 系咯，我哋五题，你又系写系 啊， 系啊，五题咗。 咁我即系仲有五题啦，系嘛？ 系啊， 边个问咗三条啊？冇所谓啦，俾五条你哋轮流问啦。OK， 五条。 我惊问完俾人闹。 唔会嘅， 唔系你问咗我先咪得咯。 哦、好啊，你觉得咧系咪阿慕华？你觉得系咪一定会每个人都买？ 咁你可以问我啦， 讲下就讲下问啦。 系咪一定要即系所有驾驶人士都会买嘅嘢？ 頭先佢咪問咗咯， 實用，跟住我再啲啲， 好彩問咗我先啫， 係咪一定要好幫手 啊？佢問咗啦，佢真係問咗， 仲要再加強版啦，已經問咗個。 OK OK， 我冇問你啊， 我冇答你啊，我冇令你蝕一個問題啊，我幫你啊，而家 多謝， 你係咪覺得好彩佢問咗我先？ 係啊，唔係蝕咗啊？ 唔係，我終於明點解你頭先講咗十條啊！ 原來佢成日問呢啲問題，好嚟啦，問問題 有冇？我问埋啲无聊嘢咯，如果唔系，我问先啦。 我哋常唔常用噶？定系都系 我哋嘅意思系你讲你 揸车嘅人 常用 系啦，因为 你嘅车我其实我真系冇乜留意，好似有嘅你。 因为咧，点解话新花款咧？譬如你上次嗰个真系新花款，我哋真系未见过 的。嗰个唔系新花款，系旧嘢嚟噶啦， 系咩？ 系啊， 哦、我个人 好耐噶啦， 我个人即系跟唔贴啫。 唔紧要，但系呢样嘢系你嘅车咧，我唔肯定你有冇。用，但是你应该用过，我估你应该用过，系啦，我估佢应该用过嘅。 O K， 你有嘅话冇，你谂谂。 但系唔知啊，可能讲出嚟，原来佢话佢冇用过嘅，但系冇用过，你两个一定有见过， 系咪啊？ 一定见过， 一定见过。 我想问质地， 质地， 佢系唔系硬身嘅，即系胶嚟嘅？ 你中意可以买铁嘅，冇所谓。 我谂 胶或者铁。 多一条，关唔关电事啊？ 关电视嘅，因为我头先话行驶先用得啊嘛， 即系要开着你架车，唔系即系要踏着车时一路行驶嘅时候， 系啦，行驶先用得、 哦。有啲乜嘢啊？我都唔知行驶嘅时候要加啲咩？ 叉电咯，好多噶。 叉电 可能噶， 可以买铁、啊，但系或者胶，胶或者铁，会唔会系嗰啲 硬啫嘛？你问佢咪硬啫嘛，都冇问佢胶定铁。 佢话可以买铁啊嘛。 我答咗佢，我话可以有铁嘅，即系有一啲产品系其实喺佢质料都可以有铁嘅。 我谂会唔会系呢啲汽车支架？即系 我谂到一样嘢，未必唔知出唔出界。 汽车支架吓， 我谂到一样嘢，唔知出唔出得界。 咩啊？ 讲唔讲得噶？ 你先讲啦。 你讲听，你讲。唔系， 汽车时钟。 汽车时钟好少人外置噶嘛？ 你唔知噶，有啲可能 坏咗，坏咗钟啊。 唔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得意咧。 哦。 即系嗰啲咩？头肥肥岌头嗰啲盆栽嗰啲咧， 哦，唔系，讲完唔系， 摆喺近司机座嘅， 算啦，去哥，我谂唔到， 摆喺近司机， 放弃啊， 摆喺近司机， 因为我谂紧系前座定后座，即系通常系咪摆喺你个底盘隔篱嗰啲位置，即系冷气位啊，或者喺个车头上边啊， 唔一定摆喺近司机座。通常呢嚿嘢系都可以叫做任你摆放嘅 ，OK？ 即系我摆车尾都得， 你中意咯。即系如果你觉得系车尾好似享受舒服啲嘅，咁你咪摆车尾咯。好啦，一首歌时间啊，咁啊一齐估下究竟今日的神带翻嚟嘅呢件嘢系乜嘢？ 能有力几多坚强？ 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啊！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嗱咁啊，啱啱就讲咗，各自问咗啲 tips 啦。咁啊，今次咧到我俾一个 tips 啦。我呢一个一系 我 哋， 我就想即刻而家摸啊！ 你想即刻摸？ 系啊， 摸咩啊？ 摸。 你成日摸噶啦，摸嘢。 喺呢一个嘅，我有成日摸我咩？ 系啊，成日捽你个头，乖仔咁啊！ 喂嗱，呢个网上面咧，即系都有啲人开始估紧啦。咁啊，估紧咧。近啊，唔系喎，都唔可以话系近啊，系啱啦，有人已经， 有人啱咗啦， 有人啱噶啦，大家唔好偷偷睇啊， 冇啦，我电话 喺手啊， 因为咧网上面咧，我哋而家就 po 咗一张阿莫嘅相上去，咁然之后咧， 咩相啊？睇下先。 你嗰張相咯， OK， 鋪咗一張你嘅相上去啦，咁好 sweet 咁話俾你聽咧 ，stand 啲 game on 啦。咁咧呢一個產品咧，呢、這個物件咧，其實我俾個 tips 就係同風係有關係嘅， 同風有關。 風師兄 係風師兄，我睇 風師兄有關。好，同埋頭先講到啦，都有少少 tips 嘅，就喺、是、車裏邊用啦。好实用，好帮手，100蚊内，然后开车嗰阵时先有用噶， 同埋唔近司机位硬嘅， 系啦，唔近。 我有用过， 你有，我估你有用过。 插电嘅， 系啦， 系啦。 究竟呢几个 hints 会唔会令到你两个有少少头绪？嗱，同风有关，其实我都好出噶啦，我觉得呢个，因为我本身咧攞呢个嘢翻嚟嘅时候咧，我都惊好容易估，我惊你 level one 一开就估到啦。 系吓，咁而家摸得未噶？ 你想摸啦？ 我想 摸咯，我俾你摸。 我想估 嘅。 无限次估噶嘛，我哋系 乖仔， 乖仔有得摸 咧就系咁嘅。 哦， 嗱系个 会唔会真系电动风扇仔啊？ 半重状态啦， 我觉得可能系香薰嗰啲啊。 有香薰上次咪戴咗咯， 有啲插电噶嘛，因为上次你插电香薰咩？ 边有攞过香薰？ 喂呀，我喺的神架车度见过啊。咁咧，而家首先咧，我头先摸到 你有见过咩？ 好似有 你咁扭， 唔系咁，但系即系大鸠坐过车，咁又好难唔咩嘅。 佢今日唔记得带呢一个古嘢嘅物品喺我架车度，求其攞嘅。 唔系啊，呢个系上两个礼拜嘅时候我已经准备定谂定 嘅。好啦， 系啊。 嗱，咁首先系一支长长啲嘅嘢啦，跟住佢系长条形嘅， 佢感觉上好似有个放大指甲油咁嘅形状嘅物体。 系啦，或者系个唇膏嘅 唇膏笔、 唇膏盒咁样咯。 系， 跟住但系个头咧系 正方形嘅。 正方形，另外一边系我 另外一边尖头，好似喇叭个嘴咁样咯。 然后个钉钉系有一粒铁嘅嘢嘅， 嗰个掣嚟噶， 系咪摆车嗰度插入去嗰个位 置？因为嗰个咧似系插落去咧嗰、那个嗰啲嗰个叫咩位？ 嗰个咩位？ 驳电嗰个咧， 咪导电嗰、那个 圆形嗰个窿 个窿 咩啊？ 咪接电嗰个头咯。 系啊，我成日以为嗰个叫烟头位。 系烟头位，你都系烟头位嚟嘅，嗰个烟头位嚟嘅。 系驳落嗰个位嘅， 系汽车烟头位啦。咁你就带到电嘅。 系啦， 但似系汽车香薰咯，一定唔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汽车风扇仔咯。 系啦，因为系咯，真系插电嘅香薰，我估。因为我摸落去咧，佢又唔似系插电嗰啲膊头，因为有啲插电嘅分叉膊头噶嘛，佢又唔似、哦， 因为佢嗰个产品嘅 body 咧，佢个身咧系冇一个位系凹落去 嘅，但系佢系有一个 USB 嘅插头嘅，我摸到 喺个顶嗰度， 身嘅中间、我尝试好大力去插， 唔好咁大力，即系都仲有机会用嘅。系啦，唔好太大力， 因为佢除咗个 USB 中间个身嗰有个 USB 插头之外咧，我摸到个掣添，我揿俾大家听下，听唔听到啊？ 好微弱， 嗱，我心大声啲俾大家听， 俾大家听，俾大家听， 我咪二啊，有个掣嘅， 系啦，听到嗒嗒声嘅。嗱，网上面咧就有啲就话啊，系咪香薰啊，车用香薰啊？继而有一啲咧就系、是、你而家闻到噶， 闻到 嗰、那个位闻到， 我就系闻到自己消毒酒精。 系啊，你是闻到自己鱼香。咁啊，但系咧呢一个网上面咧有啲人就汽车香薰啦、啊，有人就话风扇仔。 头先 会唔会汽车风扇仔？ 咁一定唔系汽车香薰，因为如果唔系的神唔会而家开麦咁样讲嘅，亦都唔系汽车香薰。我好熟悉的神， 亦都有人 一定唔系佢先而家讲嘅。 系啦，亦都有人话系咩咧？亦都有人话咧系电话夹， 系 电话夹， 唔系电话夹。 但好好笑喎、啊！你頭先有冇試過咧，將嗰啲嘢熬啊？我揸住佢喺熬咧，裏邊係好似有啲液體嘅嘢，或者總之有啲鬆鬆地啊，係咪整爛咗？ 有液體 係啊！ 我自己都唔知道有液體嗰啲嘅嘢。 你試下熬下佢啊！佢係裏邊好似有一啲有一嚿細啲嘅嘢係可以喐動嘅。 啊，佢似入面另外有個裝置，咁佢又未至於液體狀嘅，即係佢係似係一個外置嘅盒，再入住入面一嚿盒，即係例如當係一個電嘅盒入住咗一粒電芯，例如係咁樣嘅意思。 我有問題，我想問一下。里面嗰嚿嘢系唔系用完要换噶？ 系 系嘅， 好出啦，系嘛？好出啦，好出啦！最后答案系咩咧？ 我曾经估过嘅电嘅香薰。 头先你又话睇我的样唔似嘅 咩啊？ 你头先话睇我的样唔似系嘅，的神唔会咁讲嘅，咁嘅 系咩？ 唔系你啱啱先，你一分钟前先讲完 咩啊？你头先有讲话 我头先我讲话系汽车香薰啊嘛？ 哦，带电啊嘛呢、這个。你冇讲个电字啊嘛 ？OK OK， 我想加啲嘢， 加啲啦，加啲啦。 我觉得系电嘅消毒香薰，即系有消毒成分嘅。 浮夸王 咩啫？ 做咩系要加啲嘢啫？ 谂唔到其他嘛？ 好地地电香薰咪电香薰咯。 我都唔知用又要消毒， 又要剩。好啦，俾你掹出嚟啦。 而家啱用哦，咩嚟噶？银色嘅成支嘢系好得意，佢系 好靓仔哦。 好靓仔， 好靓仔啊！ 佢真系咧有个 电子烟， 系呢样都唔知系咩嚟嘅，因为影俾大家睇。 我应该唔敢喺呢度讲啩。嗱，你试下扭开个盖啦，扭开个盖你就闻到啊！扭开个盖，系啦，向左定右拧，拧完之后跌咗嚿嘢出嚟嘅，嗰嚿就系香精啦。呢、這、一个咧就系一个汽车嘅香薰啦，电香薰啦。 但系点解个香精唔用电去？其实唔用电嗰啲香噶系咪噶？ 唔系嘅，因为咧拆解一下俾你听，因为咧佢入边咧就有一嚿嘅香精，咁有香精咧底入边系风扇嚟嘅。 哦。 咁因为佢系要透过个电风扇挞着咗咧，佢就会吹嗰个香精嘅香气出嚟。 哦。 咁但系佢呢一个咧，我觉得特别贴心嘅，因为如果大家揸车人士咧都见到佢啲乜烟插噶嘛。 系啊。 咁烟插插完之后咧，佢咪成支咁样搞出嚟嘅，佢系有角度俾。你领 嘅，哦，几好、啊。 咁你又可以将佢变翻一个 L 字型啦，咁啊方便你去摆落去嘅时候就会靓仔啲咁样咯。 即系好似电子烟。 你有冇用啊？我就系想问啦。 冇啊。 你冇用过汽车香薰咩？ 因为我有用汽车香薰，但我冇用电嘅，因为我用嗰只而家有一只咧，我唔知道有冇见过，一成盒咁噶，一个 A4 箱个饼咁样。 咁大个嘅咩？ 好大个噶。 咁咪 last 好耐咯，因为呢啲平均一个月就冇噶啦。 不过嗰个都系嘅，跟住之后咧，因为打开块石子，佢好快就抽干晒。 哦，咁我知边只啦，我 知边 只。以前我都系用呢一只嘅，系 啊！我以前试过用过几只香薰咧，我自己觉得吓，最后都系用电咧，好似系即系散发得襟啲同。 我而家最后用臭丸去发现最好嘅，即系阵味 last 得最耐。 张老味 系啊，但系俾人闹咯， 好心 上车， 好衣柜啊嘛， 好心我呢个 上车话够啦，你唔好将架车整到咁啦，唔得，好臭，跟住。 咩啊？ 跟住戰到咧，仲會話我咧，哇！你睇下你成陣味一出嚟都有陣香臭丸味。 唐果屋啊，佢哋系 Percy 加上 Serini， 转头翻嚟继续有寻常试认真做 协定嘅改革，所有官方通讯只有英文版本，而且喺官方通讯发放超过两个钟之后，冇提供任何其他工作语言，即系法语或德语版本。而最终只有两页嘅法语新闻稿指出，法语传媒需时要将英语翻译，令佢哋丧失竞争力。冯德莱恩来自德国，能够讲流利的德法和英语，不时在演讲中是多语并用。 天气方面，

日嘅港珠特工队咧，主理嘅就系我，系又有好嘢俾你食， 嗯， 但系系啦，俾好嘢你食之前咧，就系、是、想讲咩咧？下个礼拜就已经中秋节啦， 系星期四啊嘛，好似系， 系啊， 十月一号啊嘛， 系啊，但系咧有讲过嘅话，好似话最满月咧就系、是、星期四嘅凌晨，即系踏入二号嘅朝头早五点钟， 系 系啦，个月亮就最大嘅， 要等到五点钟。 但系唔系啊，而家我有少少怕，我好怕睇下收到呢啲消息咧，话咩超级月亮啊，成啦，成呃人嘅，我觉得 都唔大嘅。睇完之后， 因为咧，点解我咁讲先？点解我咁讲咧？就是、因为近呢两年咧，其实我成日都好想去追啲月亮嚟影，咁、我就收到咧，即系一啲上网嘅消息啦，就话哇，今晚超级月亮啊，世纪难得一见啊， 系 扑到去睇啦， 系每隔两年之后就有，一年又有， 唔系啊，影唔到啊，个月亮太细啊， 系啊， 跟住你一日咧揸车翻屋企咧，途中冇乜特别大喜庆日子嘅，塞车嘅啫， 系， 跟住咧望抬头望天，哇，个月亮咁大嘅。咁嗰日就冇人報為超級月亮咯。 係，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即係超級月亮咧，咁我覺得都係睇下、感受下、記喺個心、因為你真係電話裏面真係影唔到啦。 流星一樣， 唔係算啦，哥留翻俾温志龍。我哋講翻中秋節，咁但係可能好多嘅聽眾們咧，都可能準備想話上月啊嗰啲嘅，咁啊有好多地方咧都取消咗一個嘅慶祝活動啦，冇火龍又取消咗啦。但係我都覺得大家去揾一個靜靜地嘅地方。你望上个天，欣赏每一个地方咧，感受咗同屋企人嘅一齐相处嘅时刻，都已经系一个好开心嘅时间嚟嘅。咁今次咧，天文台咧，原来都有咧准备咗咧，即系整理咗一个唔同嘅赏月嘅锦囊嘅。咁咧有分到咧，就系中秋前嘅月出啊，嘅月上中天啊，月落啊，同埋满月嘅时间。满月时间我头先都讲咗啦，咁就系会喺呢个嘅13号，即系话唔系13号，呢个嘅 10月2号， 即系呢个嘅十月一号踏正咗去第二日啦，12点啦，即系去到10月2号啦嘅上昼5点钟。咁、所以咧，好啦，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啦，咁啊其实几日都可以睇到嘅。不过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是，听闻咧好似话会有少少雨，咁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睇住天气啦。咁、除咗咧，其实咧，呢个睇月亮之外咧，应节食品就一定少不免噶啦。 系啊，不过都几肥。即系其实我而家一到中秋咧，我系好想食好多唔同嘅月饼、 啊， 但其实每一个 食咗未啊？今年 食咗，净系食咗奶黄月饼咯，冰皮其实未食嘅。 但唔知系咪随住即系年纪开始大咧，食嘅口味真系唔同咗。以前细个好中意追冰皮噶嘛，哇！中秋节你要食冰皮咁样啦、近呢几年真系冇乜兴趣食。 我唔知点解由始至终我唔系好中意食冰皮嘅， 系咩？ 系啊，但系我会好中意食奶黄月饼， 好食啊！但系真系好肥。其实有好多月饼咧都系食少食多滋味啦吓。咁、就即系我觉得系应下节咯，唔好食过量，过量嘅话有排减。 系咁啊，今年亦都好多唔同嘅铺头都可能因为好多女士们啊，又或者疫情啦，疫情肥啦嘛已经，咁啊尽量想整啲健康少少嘅月饼，所以有好多又话有啲纯素啊，又或者低糖啊，又或者可能用一啲代糖添，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原来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特别月饼噶，我俾你哋睇下，即系你听完之后，你会唔会想试？ 好啊， 原来咧就话咧喺内地咧一直都会因为各处嘅乡村咧， 各处就礼 系啦，除咗礼之外咧，佢哋都会创造咧啲唔同嘅食品嘅味道嘅月饼，例如系啲咩咧咸嘅月饼，包括有韭菜月饼， 哇，咁啊， 梅菜猪肉月饼。 哇，好奇怪！ 香辣牛肉月饼 呢、這个好食 吓、啊， 我估好食。 其实咪同牛肉饼啊嗰啲差唔多。 系啊，你因为你香辣牛肉好似个牛肉味盖咗个面皮啊嘛，但系你嗰啲咩咸菜啊，好似核突咁样。 系梅菜，梅菜， 梅菜，真系梅菜， 梅菜扣肉，甚至乎咧有呢个榨菜鲜肉啦，甚至乎有鱼腐乳味添咁样。咁好啦，咁啊好多人都话哇唔系啩咁。但係原來咧，呢一啲除咗內地之外咧，有啲再恐怖啲嘅，例如係咩咧？咁啊，我哋上次都有講種嘅，譬如有鮑魚啊嗰啲啦。咁啊，而家有蟲草嘅月餅添，就係鮑魚月餅都有啦。甚至乎咧，有一家咧，即係外國嘅，有呢個芝士煙肉月餅都有，西式嘅。甚至乎咧，有廠家咧，咪一個牌子咧，喉嚨好，即 係 潤喉嘅， 係係係， 佢整咗月餅喎、 啊， 即係點 解有 咩都可以出月餅嘅咩？ 係 潤喉月餅啊！ 佢就咁寫金乜乜嗰個咁 哦，知啊知啊， 奇怪月餅， 但好奇怪喎、啊！你月餅 suppose 你食完係會有少少起痰啊嘛，好甜 啊 嘛，佢呢就係潤喉月餅。 哦，咁唔 係， 唔知新加坡定係台灣咧？我唔記得邊兩，唔記得邊個地方啦。總言之，佢咧就係奶茶，就係、是、做嗰啲珍珠奶茶，去溝一啲潤喉產物啊嘛、mix 埋一齊咧排曬隊噶。买呢、這个，咁但系你系噶，即系你饮嗰啲咩珍珠奶茶成成，其实啲嘢痰噶嘛，跟住就补翻个润喉咯。 系， 但个味道、啊、味道啲人话好正嘅 ，fusion 月饼啊嘛，系咪啊？不过咧，唔好以为就咁内地先咁有创意、 嗯， 原来香港咧今年咧都有一啲大嘅品牌啦，或者一啲高级嘅酒店啦，佢哋都有啲创新嘅嘢 嘅， 其中一个啦，霆锋搞嘅，呢个 Parma Ham 嘅火腿莲蓉月。 哦、 又甜又咸咯，咁咪 系啦。不过我觉得佢应该咸咸香就即系中和翻啲甜味。我觉得可能我会想试嘅，我觉得 OK 嘅。 有啲人咧系觉得咸同甜可以一齐食嘅，但我身边有啲 friend 系话甜只可以甜食咸，即系甜咸系要分开食，唔可以捞埋食嘅。 食完成口飞纸。 系啦，因为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啊嘛。咁我自己试完甜咸系可以捞埋食嘅，唔会生飞纸嘅。不过我估睇个人嘅喜好啦。 系咁啊，另外有一间咧就有一个叫做首创嘅猪肉月饼，咁就系咧有呢个嘅猪肉啦，代就将佢变成一个咸嘅月饼，入面再加埋咧一啲鼠尾草啊、百里香同埋大蒜头咁样，就将佢变成一个咸嘅月饼啦。跟住另外啦，有一个五星级嘅酒店，九龙区嘅，咁佢就有一个咧肉干同埋肉松嘅月饼， 肉干同肉松， 系啊，即系佢会将猪肉干同猪肉松整成一个月饼， 哦， 甚至乎咧会有呢个斑斓嘅潮式芋泥月饼，大家食得多啦， 系啊， 潮州月饼啊嘛，但系有斑斓摆埋落去嘅， 我哋听到我拗晒头， 系啦，咁啊，跟住另外啦，有一间啦就有鱼子酱月饼，咁啊，另外仲有啦，成日都话啲薯片嗰啲有盐西啊，个个都话啲食啲粉最好就加劲多盐西，都系一个特色嚟噶嘛，盐西肠粉啦，而家有埋盐西月饼添。呢個係台灣品牌喺香港限定嘅、 哦， 哇！即係你切開個月餅裏面全部都係鹽西啊！ 你話咪未必嘅，可能係個味道咯，即係佢都係一個蓉嚟嘅，但係佢唔係一條條鹽西咯，佢都係個味道俾你有個 feel 啫。 唔係我講咁樣都得啊，咁你下次可以切啲西洋菜落去啊。 係佢有個 係啦，菜心月餅， 真係咩菜都可以、 啊。未必，因為嗰啲菜全部有濕噶嘛，濕嘅話個月餅咪會發毛咯。 唔係啊，個味啊，講緊即係淨係攞個味道啊。 唔係你鹽西都你未煮之前就。乾身啫，如果你煮完都系湿噶嘛， 所以佢点做呢咁佢就话啦，牛油曲奇嘅皮，咁再加埋个馅入面就加咗劲多嘅盐西粉，即系佢会将佢变成一个粉， 粉嚟嘅。 咁同埋咧就会有盐西将佢变干，咁啊变咗盐西干就摆埋落去个饼入面啦。咁所以咧你食嘅月饼嘅时候就劲大阵盐西味嘅。咁我话另一个咧就系个月饼入面加胡椒粉。咁呢一个咧就系话会加胡椒粉啊、黑胡椒啊，甚至乎圆粒嘅红胡椒摆埋落去，咁啊再落啲牛油去整香佢，甚至乎有一个咧原本今日谂住整俾你食嘅，就系、是、呢个流心嘅一个嘅奶黄月饼啦。 点解唔整啊？ 加生果、 啊。我、OK 我 OK， 生 果达人， 生果达人。 系啦，咁喺台灣咧都有一個特別嘅月餅。嗱，我哋除咗食月餅之外咧，咪成日會有一啲慶節嘅食品，例如有芋頭啦，有林子啦，甚至乎有一個好似牛角嘅物體噶嘛。嗰、那個牛角嘅物體叫菱角，你哋有冇見過 啊？冇乜印象。 哦、我陣間俾個幅圖你睇啊。 菱角我有啲有 黑色一個好似牛角咁樣噶，咁細粒噶， 好似有見過。 攞嚟食噶？ 食噶。我哋每次屋企人一上嚟都一定要有。 似唔似噶？ 唔似。佢真係一個牛角形嘅，好硬嘅，咁就要拍開個殼係食入面個肉嘅。 哇！真係唔知喎、 啊，但係個肉對我嚟講冇乜特別。 哦，佢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牛角形嘅黑色嘅，即係佢本身長成咁樣，就唔係好似角仔咁，你係要自己包嘅。 唔係、我陣間影開張相俾你睇啦。哦，我成日見到，我冇諗過你哋未見過。咁佢就話原來咧喺台灣咧有個地方啦，咁就專係好出名就整呢個嘅菱角，即係種植嘅。咁但係咧有一日咧，突然間有小朋友，即係佢哋有間學校有小朋友就話：點解咧咁多月餅唔同味道？點解冇菱角口味嘅？咁於是咧呢一間咧喺入面嘅小学啊，个校长同埋啲老师用咗两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菱角味嘅月饼，最后尾今年真系俾佢哋好唔同嘅挫败之下咧， 就研製咗一個叫菱角嘅月餅啦、 哦。我想問一下，菱角嗰個味係咪有少少似瓜子嗰啲啊？ 少少芋頭嗰啲 feel 嘅。芋頭味、啊。 但芋頭同瓜子係兩個世界嚟 嘅。係咯，唔係因為你話有個殼要拍開，我就以為好似瓜子咁樣，即係有個殼又係拍開。咁、但係裏邊係芋頭味嘅。 芋頭味嘅，少少唔係應該咁講，佢唔係芋頭味，佢個口感好似芋頭有少少粉狀咁啊。但係因為通常佢個殼太硬啦。通常只是放在應節，我很少拿來吃的、 oh. 好了，很多人都會問就喂，菱角呢為什麼會在中秋的時候吃呢？原來我其實我不知道，我特意上網就找了資料，原來它就說菱角就寓意呢聰明伶俐，所以呢它就說呢、如果這個加上呢中秋節的時候，即秋天就是盛產的季節，所以呢中秋的時候大家呢就會拿著那個菱角給小朋友吃，希望他們就聰明伶俐。芋頭又為什麼呢？芋头原来咧有个寓意就系辟邪消灾啊，咁所以咧佢哋就话点解芋头咧佢哋就会咧即系攞嚟拜完月亮之后咧就会攞嚟食，咁再加上有一个典故嘅、个典故佢就话原来咧就系有一个说法啊，佢话原来关元朝杀胡人嘅故仔有关嘅，当时元朝百姓咧就会喺中秋节嘅时候拜完月亮之后啦，咁就喺月亮下面垫咗张纸写住杀字。 吓、 啊，系啦，即系唔系摆诶，应该就佢意思系可能摆喺月饼入面啦，唔系煎住嘅。咁跟住佢话，但系同一时间亦都会攞个芋头攞嚟一齐去拜月亮啊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原来咧芋头个芋字咧，又潮州话有少少似同个胡音，即系头先有杀胡咁啊，胡音咧谐音系一样嘅。所以咧就系话咧，大家中秋节嘅时候咧攞呢个芋头咧，跟住之后就系胡诶，即系就会有呢个嘅意思。咁因为佢哋就话原来咧胡人嗰阵时统治嘅时候咧，就佢哋大家咧就会受。受到个元朝人啊，受到好多唔同嘅不平等嘅对待啊。咁跟住最后尾佢话相传啊，结果中秋节之后咧个起义真系成功嘅、之后啦，大家嘅世世代代嘅人就保留住中秋节嘅时候就会攞芋头去拜月亮，同埋食芋头呢一个嘅习俗啦。咁啊，去到呢度啦。我想讲，头先都听到好多唔同创意嘅月亮啦，咁唔系创意嘅月饼啦。今日其实我都刻意咧做咗一个咧，又唔系话好特别创意嘅，但系我谂你哋呢个食法系第一次食咯。 哦，因为你自己整嘅？ 唔系自己整，后期加工。 半製成品 係啦，半製成品。咁話說做咩事呢？咁我查翻啲資料咧，跟住之後咧就發現咧，哦，原來之前咧係有一個嘅工人姐姐咧，就試過喺中秋嘅時候咧，就會喺呢、這個整咗一個冰皮月餅，但係佢個製法咧好得意嘅，那個製法就係咧，佢就攞嚟蒸喎。 嚇、啊，本身凍食嘅喎、 啊。 係啦，咁難唔難食咧？今日咧，我就會咧，即係俾大家試一下。咁、所以咧，就會咧特登蒸咗個嘅冰皮月餅翻嚟俾大家， 係、啦。 咁跟住之後咧，呢、這個嘅冰皮月餅咧，而家即刻已經喺個手啦。但係因為我哋而家直播室唔可以食住、我反而好想俾你哋睇下嗰個嘅形狀同埋聞一下先。 望梅止渴 下先， 好想食，但係望梅止渴， 唔可以食，因為一陣間咧，我哋咧係啦，做完曬所有節目之後，我哋先會拍翻一條試食片俾大家。 做咩你個樣咁妙啊？ 佢個樣咧有啲核突。因为咧，正常你一个冰皮月饼系好靓嘅白色，跟住有啲花纹咁样啦。咁、但系佢而家系一个溶咗嘅冰皮月饼啦，即系嗰个皮已经变成咗一撇嘢，好似平时食嗰啲咩蒸粉果嗰啲咧。 哦，系啊，系系。 咁啊，做晶莹版啊，手蒸版。 咁啊，里边仲要系黑色嘅、哦。 因为呢个系朱古力味嘅冰皮， 嗱我闻过咧，其实真心香嘅个朱古力味，但系咧佢因为已经系好似溶咗啊，因为佢系蒸啊嘛，蒸就湿啲啦嘛，湿啲咧溶到一撇嘢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好似好核突。但我估食落应该 OK 嘅。 其实我衰仔噶，因为咧我蒸耐咗，因为我今日 正常几耐噶 时间。嗱，我睇个上网佢写咧，佢就话蒸两分钟到开始睇到啲皮咧就有啲透明啦。咁、你再蒸多几分钟咧 ，suppose 咧入面咧已经开始有半溶嘅状态咧，跟住之后咧就应该系大家可以攞嚟食。咁但系咧，我蒸嘅时候，我想讲咧，我打开爆开晒啦，俾我蒸到。但系我一闻嘅时候系坚香。 咁正常，因為你入面嗰個朱古力溶係好香嘛，你溶咗熱嘅朱古力一定係好香嘅。但係咧，我就係話咧，佢好啊，好在咧，佢有少少咧，即係入面雖然佢蒸咗啊，但係佢唔會令到入面都係好核突。因為有一啲可能蒸完出嚟入面一齊溶咧，你會好嘔心噶嘛。咁但係我係好奇想食落去咧，究竟呢一個水晶皮，再加呢一個朱古力溶，那個化學作用又 O 唔 OK 咧、 啊？我想下次試下氣炸埋俾你。 氣炸月餅。 其實氣炸係近呢一年咧，即係近呢幾個月開始興起月餅、 啊、 有啲公司真係出氣炸月餅嘅。 月餅要炸嘅咩？脆嘅月餅未見過喎、 啊。但係佢氣炸，我諗都係適量温度咯。你話擺入去廿分鐘，你梗係爛啦，直情唔知點咁啦。 同埋有啲人咧會誤會咗氣炸，以為一定係炸咧，但原來咧氣炸鍋可以整蛋糕添㗎。 嗯， 係啊， 佢個熱力好勁，因為 係啊，咁、啊、所以我估個月餅只不過係可能將佢變得側邊脆卜卜啊，即係少少脆皮咁樣嘅月餅咁樣啦。 咁、啊、都可以試下嘅，因為另外我見而家你買月餅咧，今年係有一啲叫半熟月餅，係專登等你可以拎翻屋企自己再焗埋嗰一半，咁、就啱啱好新鮮熱辣啦。 係，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而家呢一個咧，大家不急不及待想試啦、 哦。 其實我想講咧，仲有一個終極嘅俾你試嘅。因為話說咧，即係我又唔會話咁流肥，就咁蒸完呢個冰皮月餅俾你試噶嘛。 我覺得 OK 啦， 夠噶啦， 好驚，即係好驚係咪啊？又唔知諗到啲乜嘢啦。因為咧，其實咧，坊間早幾年，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食過辣椒味嘅雪糕。好好食噶！ 誒嗱，辣椒味雪糕我食過，因為咧我係喺尖沙咀某間， 誒係啊 嗰間啦，嗰間係出名噶嘛， 係啊， 真係特登成日去食嗰間雪糕，因為嗰間雪糕嗱係貴嘅，我覺得 貴㗎， 好似五啊幾蚊， 好似意大利雪糕嚟㗎， 係啊，五啊幾蚊杯咁上下啦，嗰陣時食都要，但係咧佢一球咧嗰種辣係辣得你覺得哎呀好過癮啊！佢冰冰凍凍，但係佢又有陣辣味嘅， 仲有好濃嘅朱古力， 佢係後加嘅個辣，即係佢滲出嚟㗎。 咁可唔可以揾屋企啲朱古力味雪糕，倒啲辣椒仔落去。 嗱，你哋唔需要咁緊張啦，因為一陣間你哋就可以試、 啊。但唔係，但係師培啱啱講嗰樣嘢咧，即係佢話可唔可以用一個普通辣椒仔咁樣啦？又唔得嘅，因為辣椒仔個味道太坑啊。佢本身個辣椒仔佢自己嘅獨特味道，佢唔係淨係辣噶嘛，佢係有浸刺激性嘅味道。 佢係辣椒粉嚟嘅，溝喺雪糕入面。 咁用辣椒粉啦，自己自制。 诶、hey, ，你哋唔使咁紧张啦，因为点解咧？一阵间咧，俾你食嗰个蒸完嗰个冰皮之后咧，跟住我仲会加啲辣酱落去，你试下有冇呢个辣椒朱古力雪糕嗰个嘅感觉啊？系啦，因为咧呢一个咧，我就觉得咧，应该系似呢个朱古力雪，即系辣椒朱古力雪糕个口感、不过放心。我直覺覺得好吃的，所以我一定會同埋你哋一起落場一起吃， 是不是的？ 是 好啊，一人拍片啊！ 你不怕辣的嘛？ 我吃得辣的， 你吃得辣的。咁的神呢 可以的，小辣 OK 嘅。 會唔會食到陣間好似阿子龍咁樣，跟住個頭啊痕啊，甩曬頭皮啊啲噶？ 甩曬頭皮， 佢甩曬頭髮嘅就快。 好驚， 唔會嘅，未去咁勁嘅。不過啦，轉個頭，我哋都真係拍翻條片 係 咪？ 係啊，條片就係咧，今日咧我摸呢嘅暗黑料理就係蒸咗一個啊冰皮月餅。通常冰皮月餅大家凍食嘅，我今次就蒸咗呢個嘅冰皮月餅，再加埋辣椒油。唔知道個感覺係點咧？一陣間就要睇你哋嘅感覺係點啦。話俾大家聽。 今天起身已經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醬加奶茶，想咁小白我不夠氣泡，到時大到。陳三，今天開始我不再上班，喧窩的街要踢足去行，聲音沙啞打一個喇叭，到時大度啦，敲敲吉他，然後唱出新風格，大人為何暴躁，破萬代步也好，成長脫軌了或會很自豪，地球滅亡就到，滿曬掛在半空。 我哋都系一样嘅，即系有口福啊！吓，呢首啊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佢系黄贤啊。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即系我同师培啦，都系有阿莫嘅暗黑料理，但我觉得呢个真系唔暗黑。 好味噶， 应该系一点甜嚟嘅。 睇我每次整得核突啫嘛，不知几好味，你哋个个食到靓靓嚟。 哇，争住食。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输入病例，系相隔11日之后本地个案再次零确诊。本港累积感染个案为5059宗。48岁确诊男子系货机机组人员，今个月21日发病，佢喺今个月24号由巴林抵港。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接受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同機有兩名機組人員列為密切接觸者，要接受檢疫。另外，目前一共有149名確診病人留醫，其中11人情況危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認為，法庭日後仍然會按照普通法和國際人權標準解釋《港區國安法》，但要視乎警方和律政司如何演繹有關法律。如果警方和律政司將《港區國安法》演繹得較廣，就會有更多個案帶上法庭，法庭就有更大責任去處理。陳宏毅在港大一個有關《港區國安法》的網上論壇表示，中央仍然希望正確地行使一國兩制，由於不願一國受到威脅，例如提倡港獨，因此訂立《港區國安法》若為一國兩制設下底線。日本首相菅义伟向联合国大会发表录像讲话，话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加强海洋活动，日本将继续促进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他说，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绝不能容忍对法治的挑战。菅义伟又强调，将竭尽全力令到出年夏季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安全和安心，仲呼籲為解決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準備無條件舉行日朝首腦會談，又願意為國際社會克服新型肺炎疫情作出貢獻。呢一次被指係缺乏外交經驗嘅菅義偉上任首相之後首次喺國際會議亮相。菅義偉話：日本願意全力支援治療新型肺炎藥物同疫苗開發，並向發展中國家公平供應。亦都會在兩年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最多5000億日元貸款。黎巴嫩後任總理亞迪卜以無法組建新內閣為由宣布請辭。亞迪卜與總統奧恩會面之後表示，籌組內閣的工作遇到困難，特別是在由邊個負責財政部方面，因此他已經退出組建政府的任務，並向黎巴嫩人民致歉，強調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倡改革的建議必須繼續。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上個月初發生大爆炸之後，馬克龍先後兩次到訪當地，促請各派領袖團結，以推進改革，挽救低迷經濟。亞迪卜上個月31日被委派組建新內閣，但工作遇到障礙，其中兩個什葉派政黨堅持要掌控財政部。分析認為，亞迪卜的請辭被視為對馬克龍所作努力的重大打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

係啦，咁啊點解今次咧就會喺 Hot Toys 同邱福龍老師咧一齊傾傾偈咧？因為咧原來佢哋就有個 cross over 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龍哥啦，其實畫港漫啦都有40年啦，咁啊真係畫過好多個唔同嘅精彩嘅故事啦。但今次咧就直頭咧用佢嘅筆觸啦，就畫一個歐美嘅英雄啦。再加上一些魔化而成的一個新的作品，問一問龍哥，這個合作是怎樣誕生的？ 這個合作其實是他們找我，即是我有識的本身的，即是 WhatsApp 我說有一樣東西想找我搞，那開始咯。一來的時候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概念，就是哎呀明，再加獨蜘蛛的結合咯，即是被他蠶食的，那就看看沒有我有沒有好的構思咯。即是我收到之後，跟住就翻去開始起動，都其實起動都畫咗個幾月，個幾兩個月搞咗，即係設計呢、這個。 淨係設計已經用咗個幾月。 係。 但龍哥嗱，你出名啦，其實又快啦，同埋亦都好有霸氣啦。咁啊，獨蜘蛛就好明顯喺呢個角色咧，係一個好有霸氣嘅角色嚟嘅。都用你個幾月，其實個關鍵或者個難度喺邊度？ 因為喺合拼嗰度係要好花腦筋，因為兩個比例其實係唔同嘅。如果你知道個獨蜘蛛應該係巨型個 Iron Man 唔少嘅，但係問題你要作出一個 figure 公仔，係你又要合拼翻，即係等佢平衡翻可以企到啊，各樣啊，都諗咗好耐。 除咗比例上面係難度高啦，咁但係今次由平面啦，即係由你起稿啦，到畫到出嚟啦，然之後到變成一個立體嘅版本啦。即譬如風格啊，又或者啦，佢嘅上色啊，各樣嘢，其實難度又高唔高嘅？ 其實我都有即係都去咗好多次嘅。阿 Joseph 喺度挑嘅時候，我都有即係一齊喺度研究點樣搞到最好，都十次八次嘅啦。其實搞咗 十次八次， 係啊，即係你呢個總部十次八次嘅。 因為我就同幕後製作團隊就了解過啦，咁 Joseph 就係一個香港好出色嘅雕刻師啦。有啲情況係你哋一路啦現場開會嘅時候就一路喺度雕 嘅。係啊係啊，一路大家俾意見啦，即係話咁樣好啲，咁樣好啲，即係咁啊大隻啲，即係咁啊威啲咁咯。係。 咁過去龍哥其實都出過唔少嘅周邊產品啦，無論係小魔神啊、龍神啊等等，可動嘅、唔可動嘅、兵器嘅都有啦。咁啊擺喺呢一個1:6 size 嘅 figure 上面，其實最大挑戰係乜嘢？ 其實最大挑戰係嗰個前面嗰幾隻爪嘅，佢嗰個徽號啊，毒蜘蛛有一部分係隱藏緊。未生出嚟，有一部分就係生出嚟咁樣，張牙舞爪咁上下啦。因為點解我要整呢個嘅爪呢？因為我係想喺佢喺剪影嘅時候，啲人都知道呢個係 Iron Man 加毒蜘蛛。即係咩叫剪影？即係喺嚴重背光嘅時候，你都分到呢個人係咩角色咯。 就俾翻個 signature 嘅特質佢啦。 係啊，係啊，係。 嗱，講緊嗰個爪喺邊度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毒蜘蛛呢個角色，即係好似 Spiderman 咁啦，喺心口嗰度咧，其實就有個蜘蛛紋嘅蜘蛛葉， 有一個花紋咁嘅。 係啦。咁咧，今次咧就同蠶食咗 Iron Man 啦，咁啊，即係簡單啲咁講，係喺佢個 reactor 嗰度，即係個心口嗰個爐嗰燈嗰度咧，就有一個蜘蛛嘅形狀。咁而嗰只腳咧就生咗出嚟，就好似一隻爪咁樣啦。 係啊，係啊，係、啊。想咁樣到時做 figure 喐下喐下，可以屈嚟屈去，我覺得幾有趣咯。其實呢個概念。 嗱，而家睇到嗰隻爪咧，其實就直頭咧係長到真係同隻手一樣咁長，就向橫生出。咁啊，個 figure 如果我哋大概望落去咧，就係由左慢慢蠶食緊去右邊，咁右邊仲見到 Iron Man 嗰半身嘅， 係啊， 係啦。咁我見到 Iron Man 嘅軀殼啦，都仲係鐵啊或者合金嘅成分啦。咁而蜘蛛由左邊蠶食去右邊啦，咁啊就係一啲好不規則啊，好多你見得到即係毒液嗰種嘅形態啦。咁嗱，你畫上去其實都已經我見到啦，係好 detail， 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啲草圖啦。特別喺個頭啦、個裂口啊、條脷啊、蠶食嗰啲紋啊，你都下咗好多苦功。 係啊，仲有喺毒蜘蛛嗰邊都有少少 Iron Man 嘅結構喺度出現翻嘅，即係依個角色係混合中啊，即係個途中啊，依邊蠶食，依邊亦都消化緊 Iron Man 嗰邊嘅入咗佢毒蜘蛛嗰邊嘅有啲結構，所以喺嗰度出現嘅，譬如腰啊、頭頂啊、頭頂仲有個紅色嘅蓋咁嘅耳仔嘅，即係係係個罩。移咗位就喺个毒蜘蛛嘅头顶嗰度。 哦，Hip 都有啊 ，Iron Man Hip 嗰度有个飞弹位噶嘛。 系系系。 係喎係喎，而家近距離仔細睇係睇得到。其實成個 figure 咧，由零開始啦，到今次嘅成品推出啦，咁啊喺即係以往你創作人物人形方面啦，其實都係非常之道家啦，亦都做過創作過好多唔同嘅即係奸角啊，各類型嘅角色都有啦。咁今次即係二次創作一個角色個難度又喺邊度咧？ 因為佢壓力好大啦，因為呢個係首先佢個 figure 賣去全世界，係啊，亦都全世界啲人睇到，所以就同埋佢一個大品牌，即係本身版權嗰邊又係大品牌，即係玩具呢個 hot toy 又係大品牌咧，所以我俾我壓力都好巨大啊！唯一趣事就係我有壓力咯，佢哋冇。呢个应该好趣事咯，系啊，佢哋都出开啦，你入面，即系问题我，我好少做呢种嘅，即系好似系第一次啊， 系啊， 我印象中系第一次，所以我压力系都好大。 咁嗱，除咗呢一个，其实你同一时间都有同佢哋做一啲 Q 版嘅系列噶嘛，即系有帮我哋画插图噶嘛，那個又一個有趣啲嘅玩法。 Q 版呢個係冇壓力嘅，其實，因為我都自己都做開好多 Q 版，即係我出過好多喺我嘅作品裏面都出過好多 Q 版嘅玩具，即係公仔。依次佢哋係 Marvel 系列嘅，我覺得係一個搖搖車嘅設計啦，我覺得幾創新咯，因為又著燈，又入個錢內喐下喐下，我覺得係好有趣。換咗啲 Marvel 嘅角色落，我覺得亦都好特別咯。 是我看错吗？有你的我，张开双眼竟然能做梦。提提我，谁知开心开到能忘掉到我？我满足到不想知道之前和事后如何过，离开心肝宝贝，不如忘记我。给我一个巴掌，亦难制止这刻的快乐。接受快乐有时本领，为何从前没有我？给我一个巴掌，或能唤醒我某些失去的知觉。别要知道为何曾寂寞。你送给我这些宝贝，竟对我挥手，微微笑，神经质的心跳如何受得了？你对准我施展魔法，使我记得起如何笑。曾经声嘶命碎，居然忘记了。 同埋知道龍哥都係好鍾意唔同嘅玩具，即係知道嗰啲玩法啊點樣有趣。 係啊，我好雜㗎，我乜都玩㗎。模型啊，模型軍事模型船啦、啊、高達啊，怪獸，搞到所以搞到好窮囉，乜都買。 超人系列你以前好迷㗎，我知道。 而家都有㗎，哥斯拉最近先仲買緊。即係乜都買呀，最慘就星球大戰呢，即係千水英我買了幾隻添。 有冇一啲特別嘅方向你特別鍾意，可能係一啲系列呀、啊、又或者可能係喔、哦、我一定要玩啲識喐嘅。 我係鍾意啲玩具係好複雜嘅。即係我係唔知點解，我好鍾意啲結構好多嘅嘢，即係喺視覺上睇好耐都好多嘢睇嘅。即係我係好鍾意一種，即係我唔係好鍾意好簡潔嗰啲嘅，即係睇好耐咁擺喺台面，即係移嚟移去咁啊！哇，歎為觀止咁，呢種玩具我好鍾意。 即係 Terminator 嗰一種啦，你點睇都有新鮮感嘅。 係啊係啊，即係總之就係複雜少少，我鍾意啲嘢，即係結構多嘅。 咁、我都睇得出，其實譬如你畫龍神啊，又或者畫小魔神啊等等，無論兵器啊各樣嘢咧，其實都好多 detail。 係啊，所以我會好鍾意異形咯，因為望落去。喺個異形佢喺個頭罩入面有個骷髏頭咁樣咧，即係會好多結構咁重疊，即係你好似望嚟望去都好多嘢睇嗰種咧，係即係我係中意呢種咁嘅設計。 嗱，講到設計啦，其實龍哥即係都中環我哋漫畫界啦，有40年有多啦。其實你嘅作品嘅風格咧，我自己感覺都好結集。好多無論係我哋本地嘅漫畫文化啦，或者即係外國用色啊，甚至乎其實封面都係你超級強項啊！你點樣學翻嚟咧？ 啊，其實係睇得多人咯，有啲參考人哋，即係早期係參考多更多嘅，因為早期係幼嫩啲嘅，即係而家即係年紀大咗就盡量少參考人哋啦，因為會俾人感覺係抄襲啦，啊就唔係咁好啦。咁你成長嘅時候，多數都會參考人頗多嘅，其實每一個都係嘅。咁而家會融合咗佢哋嘅一個部位一 part， 譬如我睇到一個公仔有一 part 係好特別嘅，咁我係改良咗一 part， 移動咗我自己嗰度就係另外一樣新嘅嘢，萬變不離其中，呢個世界個個都係咁嘅，設計嗰啲都係睇人哋，即係再加自己嘅創意改嚟改去咁樣樣，就會另外變到一種新嘅嘢出嚟。你留意一下就會發現係。 咁你細細個嘅時候又受過啲咩作品啊、啟蒙或者影響？ 我細個係睇特撮嗰啲，係睇超人同蝙蝠俠嘅啫，即係美國蝙蝠俠啦，日本係超人啦。咁超人嗰啲怪獸設計都好特別嘅。即係嗰陣時都係即係睇得好開心，就係呢個會影響咗。其實影響我最大嘅應該係異形啊，即係出現咗阿佳格啊先生，佢我覺得係嘆為觀止。咁多年來，從佢出現到而家都係覺得係好神奇嘅呢個設計，即係一個骨包翻轉頭喺佢肉，跟住有少機器加啲 sex 嗰啲性啊嗰啲咁，哇！真係好絕嘅，即係呢隻根本真係好絕，即係呢個設計我認為係真係前無古人。 所以到而家你自己都有鍾情，有好多珍藏。 係啊，都用咗好大嘅資金去珍藏佢，真我講真係最大啊！我懷疑係，即係我玩具裏面，即係我係好鍾意嘅設計，唔知點解。 最難入手嗰、那個又係一個點嘅 figure 咧？ 冇難喎，其實如果你即係你肯捨得捱炒價係入到手喎，應該必定。我都係買異形咯，最難嘅就係、是、因為貴啊嘛，係、嗯、即係用咗我成20,000蚊買隻異形咁樣最近出咗只彎身嘅，即係唔喐得嗰啲啦，都好靚，係啊，雕像級嗰啲都成20,000蚊港幣。 一路以嚟我看到你有很多不同的風格有嘗試過，無論用色方面甚至乎是故事方面，即是一些武俠技擊的又有的，改編的又有的。特別其實你最拿手就一定是封面，即這麼多年來也有很多個不同的故事或者的好朋友邀請過你畫。其實你由小到大有沒有一兩位在漫畫界影響你最深的人？ 咁第一位梗係黃鶴郎先生啦，因為佢係即係令到呢個漫畫興旺嘅，即係第一個睇係黃鶴郎先生，即係我會入行嘅都係因為佢啦，嚇見到咦原來畫公仔都可以揾到食嘅。第二位係馬榮成先生啦，即係我認為呢個畫工係真係好神話啦，佢畫得好靚啦，即係我好欣賞佢嗰個努力同埋佢嗰個天分。 坊間都有比美過啦，都話阿龍哥你嘅藝術成分都非常之高。 唔知啊，我真係冇乜留意啲嘅。其實自己做自己冇比較嘅，即係我比我自己都比死我自己啦。冇嘅，冇無敵己嘅世界，即係冇一個係最勁嘅。其實人外有人嘅，即係自己盡量做自己最好嘅算。 我都記得上年港台另一個節目訪問過你啦，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係啊，呢、這個世界其實係有任何。都會有比你好的，係咪？即係你只能夠提升自己，但永遠不會是完美的嘛，係咪？冇完美一個指標嘅呢、這個世界。 嗱，咁喺漫畫製作方面咧，其實你好多事情都親力親為啦，無論係角色嘅設計啦、故事嘅創作啦、甚至乎分鏡啊、攞啲角度啊、各類型嘅你都參與過。其實你自己最喜歡係邊個工序，又或者邊個工序對你嚟講最大挑戰？ 你講漫畫，梗係創開本新書最大挑戰，因為你要面對市場，係咪啊？啲讀者受唔受落，呢個係最緊要，因為。始終市場行先，因為你要繼續生存到，你一定要有人買啊本漫畫，同埋製作亦都係希望盡量創新，即係唔好同以前差唔多咯。但係創新有冒險噶嘛，未必受噶嘛嚇、啊，即係要搏嘅有陣時，有陣時開頭啲人會好討厭，但係過一陣就會好中意，亦都有嘅。依個係好奇怪嘅，即係開頭我都唔係好中意滅霸呢個角色噶，即係復仇者，即係我覺得呢個造型麻麻地，即係開頭係、 那個、 啊係啊，後屘睇完套戲之後。即係會受到其他嘅影響， 可能佢嘅性格 係啊，跟住突然間即係會觸動你某一個情緒，你會變得好中意呢個角色嘅，即係變咗你係好唔中意變好中意，係好神奇嘅，真係我試過好多次嘅。即係我睇Jojo 漫畫之後都係咁嘅，即係開頭我覺得哇畫到麻麻地嘅，後屘突然間睇翻佢第三部成太郎，跟住就覺得係好鬼勁，即係因為佢有攞創意。 係冚過佢畫工，即係你會欣賞埋其他嘢，係咪？唔係淨係睇個公仔，跟住睇咗下咧，直情中意埋啲公仔，好奇怪！依、這個世界係會咁噶，即係開頭好唔中意，突然間咧，你一個嘢觸發到你之後，突然間會好變好中意嘅，咁啊咁呢種係最大鑊嘅，因為你會係會變得更加中意嘅，因為你又唔中意變中意，你明唔明？大家留意一下。 中曬毒啦， 係啊，咁樣中毒係最深嘅，其實 就好似釣魚咁咯，個殼咯，一勾中咗你咧就甩唔到啦。 係啊，係啊， 而家啦，特別啦，Dark 啦，即係你嘅公司啦，其實每個星期啦都一路有出緊山海啦。其實個製作速度啦，我即係一路有留意啦，都真係好厲害喎。我見你其實差不多係每日都不停工作。咁其實你而家一路做漫畫嗰個時間分配係點？因為我都見你睇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又會間中下玩具啦。咁其實你個生活模式嗰個時間分配係點？ 分配唔到，其實玩具買擺嘅啫。即係我諗同好多玩玩具嗰啲人，即係你又首先你要工作啦，工作翻去又要瞓覺啦。其實冇你係咪？有陣時候又要睇下碟啊，上下網睇下有冇啲圖可以參考啊。即係會 靈感，係 攞靈感。咁已經用曬你啲時間，其實我買玩具係擺嘅啫，即係亦都希望啦，有一日可以退到休啦，就可以砌我啲模型啦。不過到時應該係六啊幾歲，應該係砌唔到嘅。其實好慘嘅人生，即係我買咗好多，但係玩唔到嘅，即係擺嘅啫。不過我相信好多其實玩家都係買好多手板都係冇砌嘅，即係擺喺度，係擁有嗰個慾望啊，係咪？擁有佢就開心。咁其實做人最緊要開心嘅。是不是未必一定要完成它才开心的，拥有最近是开心的嘛，是不是拥有开心都是开心的。 我见你都试过啦，网上买玩具，有一次你在 Facebook 分享的经验，买回来烂烂的那隻玩具。 咁你买得多就会撞好多呢啲事㗎啦，係咪？千奇百怪，烂又有，缺件又有，乜都有，即係你其实买得多就会碰好多种奇怪嘅事囉。我尤其係我买咁多个人。即係我每日唔買都身痕嗰種啊，係 即係每日都買 嘅，多多少少平又平，買貴又貴買。我講真係唔知點解會變咗，可能係減壓啊！我懷疑，即係有陣時咧唔中意都買， 唔中意都買啊！ 係貪得意，其實每一樣嘢俾你望一望都有一個好處嘅，即係一個好一個位咧會觸動到你啊，幾得意喎！咁你又買，其實一樣嘢咧就好有問題嘅，因為你一定後悔嘅。其實若唔使好耐，其實係講緊幾日你已經後悔。即係後屘我要以後咧就要見到嗰樣嘢，即刻想買先買，係要即刻買，唔好望三日仲考慮嗰種一定後悔嘅呢種玩具。即係一諗嚟諗去都買好定唔買好，結果咧就買咗翻嚟就係一定係撇埋一邊。即係一種個，即係你明唔明？其實一種 熱情 係要一見鍾情，即係一件話依我非擁有不可，依種就可以維係好耐啦。即係我認為，因為我屋企已經係過千盒以上嘅玩具咧嚇，係我有900多盒係玩唔到。 咁你自己印象中最快買翻嚟後悔嘅嗰件玩具係點嘅咧？ 有啲玩具係跌價嘅，即係好似我買咗天水英文模型咁，都買嗰陣時2000多。仲係頭版好開心嗰種，跟住轉頭而家900多咧，我買3盒，即係2000多嘅時候，而家900一盒，900多咁。問題我係其實可以買10多盒，買呢支，即係其實我都好覺得呢件貨係好勁嘅，即係2000多蚊係超值嘅，但問題唔知點解個原因會跌，但可能佢做得好大量咧，係咪啊？即係都會有呢啲情形出現咯。但係我亦都中意嘅，我冇乜後悔，只不過係谷氣啫。係，即係谷氣。如果我而家先買，可以買10盒，用3盒嘅價錢就係咁啫嘛。其實你早擁有咗，但係唔知點解要跌價。即係我又有啲咁嘅經驗啦。 遊戲機遙控車，曾賦予我美滿的夢，隨斜陽從正東爬向西，我要向怪獸呼送。成年人望對標，望看中，才發覺我太過空洞。激光劍過往電動，再發動沒發動。童年千秋，如何流傳千秋？對齊對齊，積木細貌。童年山丘，已平成為沙丘。斬斬，我一雙眼看積木退休。黃金盒仿似黃色戰友，今日現身落於門口，看門口。追逐，明天不停走。爸爸買那哥斯拉染著塵，爸 金刚嘅落泪。我的火箭玩具已专交了谁人？要爸爸送玩具，那一天我得七岁，抱我玩具，大笑入睡。童年千秋，如何流传千秋？想坐火箭穿梭宇宙，童年山丘已共成为沙丘。想上老多一岁两天后退休，光年中枯燥，凡事中年，生命要赶在不停走，不停走。